啊，婴儿好好啊。 真假？那好，快点。 好。 徐妈，我要一个红的。 是。 我还要一个黄的。 好。 哎，徐妈，我还要一个白的。 好。